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妈妈的吻》，刘一珍带出的《乡里妹子》，胡月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 你的彩烟。 婶婶阿姨爷爷奶奶跳起跳板盼盼来盼来来我打算像你妹子像你妹子乖 我说了像你妹子像你妹子嗨耶

Thank you.

宋祖英带出的《古丈茶歌》，李双江演唱的《打板城的姑娘》。 人人都说大坝城是好地方，

马只有无忌变成了采风花，马又疼断了油，山村的夜色怎么这么亮， 我想去，爱我想去。